转眼，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？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得太浓。 你说是我们相见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。昨天我们主持人亚威的老婆呢跟他说，我昨天晚上梦见你送给我一个 iPhone， 你说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主持人亚威就说，你晚上等我回来你就知道了。晚上亚威回到家的时候，桌上各种好吃的，什么油焖大虾呀、炸鸡呀，还有红酒。亚威拿出一个纸盒给他老婆，打开之后里面是一本包装精美的周公解梦。 够了， 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早上好，欢迎和我一起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时速250公里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已通过设计方案评审，样车有望年内下线。滴滴、美团、饿了么在无锡掀起外卖大战，市工商局调查认为涉嫌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经营，已紧急约谈三家平台。微信、QQ 将在互联网短视频整治期间暂停短视频 APP 外链直接播放功能，包括微视、快手、抖音、西瓜视频等。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再次迎来调价窗口，由于本轮计价期内原油价格整体走弱，机构预计油价本轮调价搁浅概率较大，不排除出现压线上调的可能。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国际观光旅客税法，该法案将从2019年1月7号起正式实施，规定将向符合条件的出境者征收1000日元（约合人民币59元）的旅客税。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国际部邀请，中国艺术团将于13号赴朝鲜参加四月之春国际友谊艺术节。北京市积分落户细则近日发布，积分落户实行年度申报制，申报流程含4项资格条件、9项积分指标以及8个积分步骤，16号起启动首批积分落户申报。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。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来越动听。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，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。 取代前一秒我生命的空白，问题忽然找到答案，不用解释也明白。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，我能解读那多美好，梦想不大，想永远停在这一秒。 你为我的世界重新彩绘。 只想陪在你身边。 一刻再相遇的精彩，每天每天越来越爱，逻辑就这么简单。 哦，顺利转到同一个频道，因为我的幸福坐标，我多渺小，能爱着你才最重要。 王力宏、张靓颖，另一个天堂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科。小的时候，很多人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被爸爸妈妈牵着手过马路，两只小手被爸爸妈妈牵着就觉得很幸福。但会不会有一天，同样是小时候那样跟父母一起过马路，却发现爸爸妈妈的手不能把自己的手都握住了，而握住自己双手的手也不再像从前那么白嫩，那一刻会不会让你觉得很难过，觉得爸爸妈妈不再年轻了？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，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父母变老了？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，想要了解更多信息，欢迎加入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。继续来听到张韶涵《喜欢你没道理》。 原来爱的甜蜜就知道在每一个瞬间，保存期限是永远。就是九滴眼泪，等于百分百恋爱，哭了三天，把手伸进糖果盒，交个心愿，薄荷或草莓，你都为我实现。爱情添加了梦想，秘密花园就会浮现，等我们一起去探险。原来爱的甜美，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，保持